撒母耳传的第十讲，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今天我们又要讲到撒母耳记最后的一个信息，下一次我们就会开始讲罗马书，又走回去新约。圣经真的非常之的不简单，因为我们见到旧约就是很多的故事，是吧？但是去到新约呢，又要讲神学了，所以真的不简单。今日的信息我本来想叫他做耶和华后悔立扫罗为王，因为就是关于这件事。但是耶和华后悔，我后来想想，我需要有个专门的信息来到解释这件事，所以又将我主题改到去听命顺从是胜于所献的祭，就是撒母耳上的十五章二十二节。因为是讲到扫罗的不服从，但是后来见到十五章二十三节又觉得更加好，所以又一次改个主题，变了呢，我相信同工都变到不知道我会不会又再一次改这个主题，结果真的回到来今天临讲这篇道的时候又改了。就好像中国人讲什么啊，讲那些新娘是吧，女大十八变，临上花轿就再变一变。我临讲这篇道，结果个主题又变了，就是拨逆与还紧等于是行邪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的题目这么贴切呢？因为真是因为扫罗的拨逆，因为他的还紧，最后他真是交鬼行邪术，希望再一次是跟撒母耳来到见面。这个我们会迟些去到大卫传的时候才讲这个故事。撒母耳在圣经里面不单止是一个祷告的勇士，他还是不断地被神叫他去面对罪人，指出罪人的罪。我为什么这样说？记不记得在撒母耳上的第三章，撒母耳是一个小孩的时候，神已经叫他去指出以利和他两个儿子的罪，是吧？然后去到撒母耳记的第七章，在树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战胜腓利士人之前，神再次叫他面对以色列人指出他们的罪。然后去到撒母耳记的第十二章，当以色列人是要立一个王，神再次叫撒母耳去指出他们要立王是一个很大的罪。而在树撒母耳上的十三章，我上次讲的信息和十五章今日讲的信息，两次神要他面对扫罗，指出扫罗的罪。撒母耳上的十五章其实是扫罗故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章书，神再一次给扫罗机会来到证明自己，来到巩固自己的地位，就是叫他去攻打亚玛力人。但是结果他仍然失败，仍然讲大话，最后是被神来到审判他。扫罗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永远不喜欢认罪，永远都是有藉口的，做错事永远不是他的错。他所关心的就是人怎样来到看他，而不是神怎样看他。这个是他的致命伤，以致最后他是失去了他的王位。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扫罗很应该服从神的命令。若果扫罗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自己都不服从神，你想想人民会不会服从神？人民一样都不会服从。我讲过很多次，人民是怎样的，他们的领袖都是怎样，是吧？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很多时我们都回来听到，是吧？我们读圣经，我们听埋好多好多啊，见到好多神的教导，神的知识。但如果我们听不入耳，不能够入心的话，我们是不能够将神的话语是行出来。就是好像扫罗一样，他是听见神的命令，但是他没有听入耳，没有入心，以致他是行不到出来。神叫扫罗去攻打亚玛力人，那你说亚玛力人是什么人啊？他们是雅各的兄弟以扫的后裔。 其实他们应该是以色列人的亲戚，但是很可惜他们反而变成了以色列人的敌人。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没来亚玛力人就来攻击以色列人，要将他们灭绝。记不记得这件事啊？记载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摩西就拿着他的杖上山，是吧？约书亚就在树地上和敌人来到争战。当摩西举起他的杖来到祷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但是到摩西累了，两只手垂下来，以色列人就会打输仗。所以最后阿伦和户尔两个，一个左一个右，帮摩西托住他的杖，等摩西可以继续的祷告，以致以色列人是得到全面的胜利。就在那个时候，神已经起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争战，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第八至到十六节。巴兰这个先知亦都曾经预言亚玛力人最后是会失败，记载在民数记的二十四章二十节。有很多人就会说了，哇，你这个以色列人的神，你这个耶和华，哇，真是残忍的、那些亚玛力人几个世纪前做的事，做了不好的事，哇，你还记住他，现在要叫扫罗来到灭绝亚玛力人，是吧？哇，残不残忍的啊？好多人都会说。其实这些批评的人其实都是感情用事，而不是靠理性来到判断。为什么我这么说啊？有几个原因。第一，亚玛力人和当时迦南的国家都是充满罪恶，而神的确是应许过以色列人，凡祝福你的我一定会祝福他们，凡诅咒你们的我一定同样会诅咒他们，是吧？神是守信的，当亚玛力人来到攻击以色列人并要毁灭他们，他们不单止是攻击以色列人，他们简直是攻击神，因为神曾经许下诺言，是吧？这个就是他们第一件所犯的罪。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与神相合的就是敌对神、抵挡神。在圣马太福音的十二章、马可和路加的第九章和启示录的第三章都有同样这样说过，亚玛力人敌对神，他们绝对是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来到负责任。还有第二点呢，第一点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当你去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你等于是攻击神。第二点就是神是有他的怜悯，若果亚玛力人愿意悔改的话，神绝对是会宽恕亚玛力人。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啊？有历史的见证。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记不记得拉合啊？这个妓女她愿意接受神，是吧？她本来是迦南人，神就救赎她，不单止救赎她，还救赎她一家人。还有呢，约书亚记的第九章，我们见到有一些人叫做欺骗人，又是迦南人来的。他们扮鬼扮马，扮到自己好像很远来到跟以色列人来到立约，他们要是与以色列人是和好，要接受耶和华。结果神就赦免了他们，还不止添。记不记得日后迦南人来到攻击欺骗人，因为他们投靠以色列人，而约书亚是出兵保护欺骗人，是吧？今天的故事又有一个例子，就是基尼人。基尼人是米甸人的后裔，当他们与以色列人和好，愿意接受耶和华，神一样赦免他们。等阵我们会回来看这件事。还有第三点呢，就是神是忍耐。我刚才说这些国家都是恶贯满盈，是配得到神的审判，但是神仍然给他们机会来到悔改。当以色列在算埃及四百年的时候，神是给这些国家四百年来到悔改，但是他们都没有悔改到。甚至神是给他们九折的优惠。我为什么说九折优惠啊？ 400年喺算埃及，佢哋唔悔改，神话我再俾多你40年九折嘅优惠。当以色列人喺算旷野漂流嘅时候，神话我再俾40年你哋嚟到悔改。佢哋有冇悔改啊？都冇悔改，系嘛？最后约书亚未能够将所有嘅迦南人讲出去，神再俾多啲机会佢哋嚟到改过，但系佢哋仍然都系冇改到。嗱，仲有最后一个相信系最重要嘅原因，就系神预知一切嘅事。神要以色列人赶尽杀绝，最大嘅原因系乜嘢啊？五个世纪之后，有一个人叫做哈曼，这个哈曼就是亚玛力王亚甲的后裔。你没有灭了亚玛力人，结果哈曼就是亚玛力人的后人。他在树以斯帖记里面，他是要将以色列人来到灭族，要灭晒所有的以色列人。神是知道一切的。有人会问，为什么亚玛力人，为什么哈曼都要将以色列人来到灭族啊？背后是有位来到主使他们，就是撒旦。为什么撒旦要这样做啊？因为撒旦知道神的话语说尼赛亚耶稣基督是出于以色列人，所以撒旦是要灭了以色列人，以致耶稣基督是不能够来到这个世上。这个就是原因，神是知道一切，所以要叫扫罗是灭绝亚玛力人。神已经很怜悯忍耐，是吧？但是亚玛力人还不领情，他们反而要攻击神。任何人或者国家，若果是攻击神的话，都不能够得到存活。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听。今天仍然是要讲扫罗的故事，大纲都是有五点是关于扫罗。第一点就是扫罗的不服从，第二点就是扫罗的谎言，他的大话，第三点就是撒母耳指责扫罗，第四点就是扫罗被神拒绝了，而最后连撒母耳亦都拒绝扫罗。我们先看扫罗的不服从。时候到了，神就叫扫罗来到攻击亚玛力人。在撒母耳上的15章第4节，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恩，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太人1万。首先讲到提拉恩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不知道提拉恩究竟是哪里，但是有可能就是约书亚记的15章24节所讲的提炼这个地方。在说攻击亚玛力人之前，神是首先允许基尼人来到逃脱。我刚才讲过，基尼人就是米甸人的后裔，是吗？记得摩西曾经娶过一个米甸的女子为妻。当这些基尼人是愿意与以色列人和好，愿意接受神，扫罗就首先是容许他们离开，然后才攻打亚玛力人。我们在树基尼人的身上真的见到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神的怜悯，是吗？若果你愿意是投靠他的话，愿意改过，神是会是赦免他们的罪。凡祝福以色列人的，神一定祝福；凡诅咒以色列人的国家，神一定是会诅咒。而历史亦都证明给我们见到，有很多逼迫以色列人的国家现在已经在世上销声匿迹，已经不再存在。神讲的话他绝对是算数。我们在这个时候都是要佩服扫罗，是吧？他仍然是执行神的旨意，他准许基尼人来到离开。但是扫罗的问题在哪里啊？有些事他是揸得很正来做，但是有很多事呢，神跟他讲的给他的命令，他完全是没有听到。之前我们都见过有一个例子，就是当扫罗被拥立为王的时候，有很多人藐视他、嘲笑他，是吧？但是他居然是放过他们。这个是他做得啱的地方，但是其他神给他很多的命令他都没有遵守到。例如就是 神叫他攻打亚玛力人是要毁灭所有的东西，连牛羊都不好是留低，但是扫罗就没有听话。今次的战争的规模是非常之大，是由哈菲拉，就是阿拉伯西部的地方，一路去到舒尔，就是埃及东北的地方，是一场非常之激烈的战争。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是包括所有亚玛力人所占据的地方，但是很可惜亚玛力人没有完全被毁灭。虽然扫罗毁灭了很多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准许亚玛力王得以生存，他只是生擒了亚玛力王，他亦都是容许以色列人留低最好的牛羊。这个是非常之讽刺的，当神说这些是当灭之物，你应该要毁灭的东西，扫罗居然说是最好的，是上好的，是吗？这个就是颠倒是非黑白，是没有听到神的话语。在属于以赛亚书的五章二十节，以赛亚先知讲什么？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有祸了。所有人如果你不听神的命令，你颠倒是非黑白，神话你有祸了。撒母耳先知其实在说扫罗未回到离军营之前，他已经知道扫罗悖逆神。在说撒母耳上的十五章十一节，和合本话他忧愁。其实忧愁这个字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是燃烧。其实与其说他忧愁，应该说他是愤怒。这个是公义的愤怒，这个是圣洁的愤怒，因为神的命令是被违背，所以撒母耳是有愤怒，但是他亦都是会为扫罗来到忧伤。撒母耳上的十六章一节的确说他为扫罗忧伤，甚至是哀求。撒母耳上的十五章十一节，我们见到撒母耳从小就是一个祷告的勇士。在说撒母耳上的十二章，他曾经讲过，他跟以色列人说，若果我不为你们祷告的话，就是得罪耶和华。所以他是一个不断为以色列人，不断为扫罗祷告哀求的一位先知。撒母耳又生气又伤心，神拣选了扫罗为王，撒母耳都希望他能够成功，但是他就没有毁灭到亚玛力人。迟些我们讲到撒母耳下的第一章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见到扫罗最后很可能是被一个亚玛力人来到杀死，他没有毁灭的最后是将他毁灭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很需要注意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不毁灭的东西很可能是会被我们不毁灭的东西来到毁灭。在撒母耳上的十五章十一节，神就后悔立扫罗为王。你说神都会后悔的吗？神不是知道一切的吗？能知过去未来，是吗？但是圣经真的说神后悔。撒母耳上的十五章三十五节又同样说神的后悔，但是在撒母耳上的十五章二十九节两次讲到神是不会后悔的。究竟神是会后悔还是不会后悔呢？我这个迟些是会回来看这一点。我们先看第二点，第一点就是扫罗的不服从，第二点就是扫罗的谎言，他的大话。在说撒母耳上的十五章十二节，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这个加密和日后以利亚和巴力的先知斗法在说加密山是不是一样的地方来的？这个加密在说希伯伦南边大概七里的地方，所以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扫罗这个人非常之的自我，他是自大、自信、自视、自欺。我们一共会看四点。首先看扫罗的自大，他为自己立了纪念碑， 就是要纪念要炫耀自己的胜利，将荣耀归给自己。大卫的仔亚沙龙在《撒母耳下》的18章将会做同样愚蠢的事。这样做是代表这个人是非常之骄傲，非常之愚蠢，是搞个人的崇拜，将荣耀归给自己而不是归给神。有一次俾我哋见到扫罗其实是一个属血气嘅人，其实佢灵入边系非常之嘅软弱。吉甲系好重要，记唔记得就系喺吉甲，扫罗系被拥立为王，撒母耳上嘅第11章，亦都系佢同撒母耳约定见面嘅地方，撒母耳记上嘅10章8节，就系佢衰咗嘅地方，冇等到撒母耳嚟到就自己献祭。吉甲亦都是撒母耳第一次指出他的错，审判扫罗的地方，在撒母耳上的第13章。他不单止是自大，他还是自信。撒母耳已经知道了真相，他仍然在说大话。扫罗说，耶和华命令我的，我已经遵守了。他就山擒了亚玛力王，他是灭了亚玛力人的士兵，他就说自己守了所有耶和华的命令。我们都要小心，神的命令不是拣选来守的，好像扫罗一样，我们说他有些事是做得很好，但有些事他就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不是遵守神的诫命的命令，是吗？我们都是一样，我们不可以拣来守。有很多时候读圣经听到啊这节的经文啊我真的很喜欢啊我会遵守。但是又有第二节的经文呢啊这节经文我不是很同意啫，啊不要搞我了，是吗？喂，我们不可以这样做的，我们要遵守全部神的律例典章。如果我们揀来走的话，哪个先至是神啊？你就变了神了。因为为什么呀？你来到决定哪句真是神的话语你遵守，哪句不是，是吗？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在撒母耳上的15章14节，撒母耳很风趣，他明明知道神的命令就是说要杀尽了牛羊，现在他怎么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有牛鸣，他说是从哪里来的？他说喂，神叫你滅絕晒啲牛羊，點解我而家聽見有羊叫有牛叫㗎？嗱，扫罗唔單止自大，唔單止自信，佢仲係自私。佢永遠就係唔肯認罪，永遠有藉口。今次就係乜嘢呀？將責任推喺士兵嘅身上。哇，唔係我啊，係啲士兵話要留返啲牛羊㗎。喂，邊個係總司令啊？扫罗是总司令，他应该有权制止他手下怎样做，是吗？他就将所有的责任赖上去他的手下。在撒母耳上的15章15节，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有没有见到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讲过，神说要灭绝的东西，他说什么？是上好的，是最好的，是吗？这个就是颠倒是非黑白。还有呢，注意经文说他们和我们，有没有见到啊？是边个要留下牛羊啊？是他们啊，是士兵啊。但是我们呢，已经做了神叫我们做的命令，将所有应该灭绝的东西灭绝了。扫罗永远是不会承担责任。在加拉太书的6章5节说什么？因为各人必担当自己的罪，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罪来到负责，要承担一切的责任，不可以好像扫罗这样永远都是卸膊。还有第4点，他不单止是自大、自信、自私，他还是自欺。中国人说什么？自欺欺人，是吗？但是扫罗不是自欺欺人，他是自欺欺神，很大的不同。他动不动就怎样？ 话献祭俾神系嘛？今次已经系第二次啦。第一次喺撒母耳上嘅十三章，佢等唔切撒母耳嚟到，佢就自己献祭俾神系嘛？佢仲话我系勉强献祭俾神嘅，因为你迟到咗啊！佢用献祭嚟到为自己辩驳。而家咧留翻啲牛羊又系做乜嘢啊？要献祭俾神。呢啲牛羊是上好的，是要献给神。有没有见到啊？他每一次都是空有外表，就是用献祭来到是为自己狡辩。其实他的内心呢，他有没有服从到啊？他是没有服从到。神叫他等撒母耳来才献祭。神说这些牛羊你是要毁灭的，结果他就是献了给神。嗱，第三点呢，撒母耳就责备扫罗。撒母耳同扫罗话住口，住口呢个字希伯来文嘅原文就系停止。嗱，呢度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系撒母耳同扫罗话你唔好再讲大话啦，你停止，你住口。但系亦都有另外嘅一个解释，就系佢见到扫罗可能转身要离开。扫罗根本唔想听撒母耳同佢讲，系喺度指责佢。可能佢系想转身嚟到离开，但系若果佢真系转身离开嘅话，佢系会后悔。有一日佢系会不惜代价，甚至去问米，甚至去交鬼，都希望揾翻撒母耳嘅灵魂嚟同佢自己讲说话。嗱，就喺呢个时候。在撒母耳上的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撒母耳反驳扫罗：你讲大话是吗？神要见到的是内心活生生的顺服，而不是一个死了的动物的祭放在个祭坛上，他是要我们活生生的顺服，不是要死的祭物。神不需要任何的祭物，这个是诗篇的五十篇告诉我们，神根本不需要我们的祭物，他是需要我们的服从。撒母耳他是一个利未人，他在这里绝对不是在说批评以色列人献祭的制度。摩西得到神的指示，建立了敬拜献祭的制度，是吗？是要透过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时候、正确的地点来到是献祭给神。为什么啊？表示我们的服从，是吗？扫罗有没有照到神正确献祭的时间来到献祭啊？没有。他没有等到撒母耳来他自己献祭。他有没有照神指定的方法来到献祭啊？都没有。他是将当灭之物不应该留下的东西来到献给神。这个代表什么啊？他是没有一个服从的心，是吗？所以我们献祭，我们是要照住神的方法、时间、地点，就是要表示我们的服从。当我们不服从的时候，就算我们献什么给神都是没有用。一个人，一个敬拜者，是要用我们顺服的心和真诚的信心去到神的面前来到献祭。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献任何的东西都是白费心机。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相反的例子。日后大卫将会被扫罗追赶，他使到他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圣殿，离开了祭司。但是大卫有一个内心真正希望献祭给神、顺服神、敬拜神的心。在诗篇的141篇第二节，他说：愿我的祷告如香摆在你的面前，使我举手如燔祭。这个就是大卫和扫罗不同的地方。大卫的献祭、大卫的敬拜是出于内心，扫罗的献祭、扫罗的敬拜呢是出于外表。神要我们服从的心是胜过献祭、献动物给他的仪式。献祭从来不能够代表我们内心的服从，献祭只是表达出我们内心的服从。我再讲一次，献祭不是代替我们服从神的心，献祭是 表达出我们服从神的心，这个是非常之的不同。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那些宗教的领袖都不明白这个的真理。今日基督徒的敬拜都是一样，我们不是说单单是透过礼仪来到敬拜神。很多人认为我礼拜日回到来跟着程序啊，几多点我哋就领诗啊唱诗，几多点我哋就听到啊，几多点我哋就系三一众哦，然后我就翻屋企啦，我就敬拜咗神。呢啲敬拜唔系出于内心，呢啲敬拜只不过系外表。我哋每个人翻嚟敬拜都应该有内心嘅敬拜，好似大卫一样。嗱，就系好似耶稣基督所教我哋约翰福音嘅四章二十四节，系必用心灵诚实嚟到敬拜神，亦都系好似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讲，系被恩感而歌颂神，被恩感而歌颂神，一切都系出于内心，而唔系出于外表。所以千祈唔好以为你今日有翻到嚟敬拜，你就系敬拜咗神。我哋系要用内心嚟到敬拜。嗱，这个就去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啦。悖逆系等于系行邪术，还紧系等于拜偶像，系撒母耳上嘅十五章二十三节。悖逆嘅罪与行邪术嘅罪相等，还紧嘅罪与拜虚神同埋拜偶像嘅罪系相同。嗱，撒母耳话：你既厌弃耶和华嘅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嗱，撒母耳话悖逆系乜嘢啊？就系、是、违背神咯，系嘛？神讲嘅嘢你冇听到咯，还紧咧就系、是、固执，就系、是、傲慢咯。呢两样嘢悖逆同埋还紧都系充满咗扫罗嘅心。嗱，呢一切喺神嘅眼入边系等于乜嘢啊？等于系行邪术，等于是拜偶像。所以我刚才都讲过很有趣，就是扫罗他的悖逆，他的还紧，最后他真是交鬼，他最后真是去问米，希望找到撒母耳上来跟自己来到见面。虽然最后扫罗是死在战场上，但是神曾经讲过交鬼行邪术的审判，他的罪的审判是什么？是死亡啊。嗱，点解我哋话呢两样罪咁奇怪，係咪？悖逆点会系行邪术，还紧点会系拜偶像啫？你话。但係如果你諗深一层嘅话，呢两样嘢都系拒绝听神嘅话，係咪？喂，你知道神嘅旨意你唔去做，你违背你还紧系乜嘢啊？你就系将你自己嘅地位凌驾到高过神嘅地位，你自己就变成咗你自己嘅偶像。所以我相信点解神话呢个就系等于拜偶像嘅罪。咁你话同行邪术啊、行巫术有咩嘅关系啊？嗱，你一系就听神嘅话，你唔听神嘅话，你听乜嘢啊？你可能就会听其他好多嘅声音嚟到系同你讲说话。我听过有好多基督徒仍然会去睇星座，仍然会走去占卜，会走去睇相。嗱，你要小心啊！呢一切都系不被神所喜悦。嗱，第四点就系扫罗俾神拒绝咗。喺撒母耳上嘅十五章二十八节，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嗱，扫罗就即刻转口啦，听见撒母耳咁样同佢讲话，点样转口啊？从我实在已经听从了耶和华嘅命令，转到去乜嘢啊？我有罪了，系嘛？嗱，呢个系咪扫罗真正认罪悔改啊？唔系。我曾经同你哋讲过，认罪悔改有冇要求噶？冇要求嘅，系嘛？你唔会话，哎神啊，我认罪啦，我悔改啦，跟住就话，但系若神啊，你要帮我做呢件事，你唔会咁噶嘛，系嘛？嗱，扫罗就系啦，佢补充一句，佢讲乜嘢啊？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嘅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哇！有冇见到啊？他关心的是什么？人怎样看他？不是神怎样看他，是吧？他是不是真正的伤心认罪悔改？不是。 他是想撒母耳在人的面前来到抬举他。甚至他在说撒母耳上15章24节，他承认他没有听到神的话语，他没有杀死亚甲王，他留下的牛羊是为了什么？怕百姓，惧怕百姓。他永远都是看人多过看神，他希望人民是会欢迎他，他不怕神，他没有取悦到神。撒母耳所以就拒绝同扫罗回去敬拜，他知道神是不会接受扫罗的敬拜，他知道神已经是拒绝了扫罗。在撒母耳转身要离开的时候，扫罗是拔住他的衣衫，拔住他的衣襟，以致是撕裂了撒母耳的长袍。撒母耳再一次告诉他，神已经拣选了合他心意的人，这个就是大卫，已经太迟了，大卫才是服从神合神心意的领袖。好快我们知道下一次我们讲大卫传的时候，在撒母耳上的16章，撒母耳就会安立大卫成为下一届以色列人的王。在说撒母耳上的15章29节，经文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自说谎，也不自后悔，因为他并非世人，决不后悔。这里就是我讲的，有经文说神后悔，但是这里两次讲了神是不会后悔，必不会后悔。我下一次就会讲一篇道来到解释这一点，就不是今天的这一篇道。在这一节的经文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撒母耳称神为以色列的大能者，这一节的经文也都可以解释做以色列的荣耀。第二点就是神永不后悔。的确在撒母耳上的15章11节和35节说神是会后悔，亦都有很多其他的经文在圣经里面的确说神是后悔。一个例子就是在树约拿书，经文说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在树讲另外那篇的道之前，我先可以解释一点，就是神是永远不会改变，这一点我们是清楚。在马拉基书的三章六节，神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这一样东西我们是能够确定，就是神永远不会改变。如果是这样，经文为什么说神后悔啊？原来在圣经里面，神学家说有一样东西叫做 anthropomorphic 的 statement。 什么意思啊？就是圣经永远是用人能够明白的话来到是形容神，圣经用人能够明白的话来到形容神。所以圣经说神后悔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人是会后悔的嘛，是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了事，我们会后悔，但是人的后悔是为了什么啊？我们不能够知道将来的事，所以我们会做错事，是吧？但是神呢，他是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神的后悔不是说他不知道将来的事怎样而他做错决定。那神的后悔是什么啊？ Repent 这个字是180度的转回，是吧？即是神是有一个不同的对待，对待人有个不同的方法，是基于什么啊？是基于人的改变，不是神的改变，神是永远不会变的。举两个例子你就会知道，创世纪的六章七节就是讲到神后悔做人，是吧？本来人是好的，神做出来样样都是好，但是人堕落了犯罪，在六章七节神说我后悔，我要用洪水来到毁灭他们，记不记得这件事啊？是吧？这个就是人变了由好变成坏。另外一个例子呢，是调回转头，是人由坏变成好，是约拿书的三章十节，因为尼尼微人是充满罪恶，罪大恶极，神是叫约拿先知和他们去传福音，和他们传了福音之后，整个城都悔改了。神就说我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了。有没有见到啊？究竟是哪个改变啊？不是神改变啊， 是人改变，是吧？人由坏变成好，神是会祝福；由好变成坏，神是会诅咒。神没有改变到啊，因为神的真理永远都是一样，神的属性都是一样。神的真理就是什么啊？箴言的十章十六节，义人的勤劳自身，恶人的尽寒自死。还有呢，以西结书的十八章二十一节，就是讲到那些尼尼微人，恶人若回头离开所作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所以神说我不降所说的灾。而在树以西结书的十八章二十四节呢，刚刚相反，是讲紧罗亚时期的那些人，义人若转离义恨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么？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所以神是没有改变到，这一切都是照着他的话语、他的属性。最后彼得后书的二章九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神是赏罚分明，神永远都是照着他的话语、照着他的旨意在说进行。所以无论旧约定新约，神始终是不变。神后悔是什么啊？就是因为人改变了，以致他对待他们是照着他的话语来对待，他是没有改变到，他是唯一的真神，亦都是永远不变的真神。如果有一位神，你做好人他又是这样对待你，你是坏人他又是一样这样对待你，你千祈不要信这个神，是吧？这个假神来的，是吧？神始终不变，就是对人的行为、人改变的行为是有不同的对待。这一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所谓的后悔。那为什么在撒母耳上十五章二十九节说神不后悔啊？他不后悔就是不是好像人那后悔咯，是吧？不是说他不知道将来发生的事而后悔，他的后悔是同人不同，所以你不可以说他同人一样那后悔。但是另外有一个可能性，神在说撒母耳上十五章二十九节说不后悔是指什么啊？是指他对扫罗的审判。神知道扫罗是不会改变，所以在这里说我绝不后悔，我必不后悔。很多人都会问，扫罗究竟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是被神拣选的，是吧？来到做以色列人的王，不是拣选他得救的，要小心，是拣选他做以色列人的王，是吧？这一样东西有点像谁？犹大。耶稣基督亲自拣选他做门徒，但是他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扫罗呢，神拣选他是做以色列人王，他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怎知道啊？撒母耳上十五章二十九节，神宣判了他的罪，神说我绝不后悔。最后一点是什么啊？撒母耳拒绝扫罗，连撒母耳都拒绝扫罗。神的话没有进入到扫罗的心，他只是担心自己的声誉多过他与神和好。跟着他讲句什么话？撒母耳上的十五章三十节，他跟撒母耳说，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边个的神啊？你的神啊，我可以回去敬拜你的神，是吗？所以我曾经讲过很多次，人民是怎样的，他们的领袖都是怎样。记不记得撒母耳上的十二章啊？撒母耳是要求神降一个暴风雨，是吗？那些以色列人怕到说，哎呀，我们知罪了。是不是真正认罪悔改？又不是，他们有要求的，就是要求撒母耳帮他们祷告，是吗？向哪个祷告啊？你的神祷告，是吗？现在扫罗又是一样，扫罗当他犯罪的时候，他不是说真心认罪悔改，他亦都是有要求。他说，撒母耳啊，麻烦你在人民面前高举我，这个就是他的要求。现在呢，啊，我们一起回去好敬拜你的神。 是不是跟以色列人一模一样？真的领袖是怎样，人民都是怎样，真的没错。撒母耳在这里就改变了他的主意，他真的跟扫罗一起回去敬拜。哇，你说为什么撒母耳要这样做啊？撒母耳要在众人面前杀死亚甲王，撒母耳要被以色列人见到扫罗没有遵守到神的命令，所以撒母耳愿意跟他回去，就是被人见到扫罗的罪。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是没有完全杀晒亚玛力人，以致日后他们卷土重来。撒母耳上的第三十章我们会见到那些亚玛力人回到来，是将大卫的妻儿，将所有大卫和他手下的妻儿都掳掠晒。这个去到撒母耳上的三十章我会跟大家讲。另外一件事就是哈曼在以斯帖记那里是要将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到灭族。这个就是当以色列人没有听到神的话语的后果。撒母耳就回到去他拉马的屋企，扫罗就回到去他基比亚的家。在树撒母耳余下的一生，他没有再去拜访扫罗。但我相信这个是对扫罗最大的审判。扫罗真的很需要撒母耳不断来提醒他，指正他，讲出神的话语，告诉他听神的旨意。现在没有了撒母耳在他身边，对他来讲真是一个很大的诅咒。在撒母耳上的十五章三十五节，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你说不是吧，圣经里面好像有提到撒母耳有见过扫罗的，是不是圣经又有矛盾啊？不是，撒母耳没有去拜访扫罗，但我们知道扫罗可能起码有一次走去寻求撒母耳，在撒母耳上的十九章。甚至撒母耳死后，扫罗仍然希望去寻求来到见撒母耳，甚至是交鬼。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妨是看一看，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为撒母耳抱打不平，是吧？哇，撒母耳真是因为以色列人和扫罗他受了很多罪，经历了很多痛苦。他被一个在各方面除了高大威猛都不如自己的人来代替自己，还有呢，他不单止是被不如自己的人来代替，神还要叫他不断去劝他。这个人听不听话？绝对不听话。当神有任务给他的时候，因为他的骄傲，因为他的自我，他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撒母耳去面对扫罗的时候，他永远就是推了责任给他身边的人，他自己是永远不会错的。当有胜利的时候呢，冚唪唥揽晒啲胜利上身，是吧？是他的功劳。哇，面对一个这样的领袖你会怎样？真是不容易，很艰难，是吧？我不知道你听这篇道的时候，你的 boss 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是吧？喂，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 boss 你会怎样呢？不要怕，神仍然掌权，神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高，神正是在树栽培大卫来到代替扫罗。扫罗亦都有他的惩罚，就是因为他的不服从，失去了他的皇位，失去了他的宝座。当大卫出现的时候，他还会失去他的理智，失去他的自制，因为他的自我，他去妒忌他自己的仔和大卫成为最好的朋友，他连大卫这个好朋友都失去了，他亦都失去了神，最后他就是失去了他自己的性命。今天的经文对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撒母耳上的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个都是给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要有蒙神悦纳的侍奉，要有蒙神悦纳的敬拜，是出于内心的，不是出于外表的。为什么在旧约神是给这么严谨的敬拜的时候方式告诉以色列人听，就是要他们服从，是吧？但是以色列人就反而就认为我跟着这些来到做，我就是敬拜神。但是其实我们敬拜神的心态很重要， 我们要有一个真正敬拜神的心，就好像大卫一样。还有呢，当我们不服从，就是将我们自己的地位凌驾到高过神的地位。这个就是撒母耳上十五章二十三节所讲的，悖逆是等于行巫术，顽梗是等于拜偶像。我们都要很小心，我们不要做一个自我的人，就是好像扫罗一样。我们要学习大卫，是吧？要有一个能够被神陶造的心。不是说因为大卫没有犯罪，但他犯了罪之后他仍然回到神那里，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能够被陶造的心。我们要能够是被神的话语来到洁净我们，以致我们是能够蒙神的喜悦。我们还有一样东西，下一次我本来想讲这一篇道，神后悔、神诅咒、神祝福，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亦都在9月15号要去国语部讲道，那我心想，讲埋国语啦这篇道，因为我都挺喜欢，所以呢，下一次我是会先是开始了罗马书，然后在9月15号先是讲这一篇道。 OK，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撒母耳上的第十五章，给我们见到扫罗他就是一个悖逆的人，一个顽梗的人。愿意我们得闲不要学习他，愿意我们得闲能够好像大卫这样，做一个合理心意的人，有一个是能够被你陶造的心，有一个是能够被你话语来到洁净的心。愿意我们得闲能够在成圣的路上继续都是追求你的话语，是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是归给你。阿门。